一首来自于维里安的《房客》，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这算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礼拜，但是对于各位来说，礼拜二。 对，这倒是，我被你一说，我都忘记今天礼拜几了。 对，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五天的工作日程了，然后我们迈入到第二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可能也就歇了一天，身体整个一个小节奏，现在相信各位还是在慢慢的调试跟适应过程当中哈。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聊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曾经合住合租的那一些经历。 对，我觉得合租的室友有可能有时候是良师益友好朋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坑爹的路人，所以看你有哪些故事吧。来，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我们来聊聊你的故事。 哎，对，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大家你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心跳的回忆哈、这样的一个心跳的回忆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可以啊，我们全都照单全收。听天 FM 聊天室。 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无法往前走、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在记忆中的美好。好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有只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时光都已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 边就看到特别让人心惊肉跳的 心惊肉跳啊 合租经历啊。 我看到这边1480说哈，最难受的就是合租的时候看着另外两家打架，半夜还把民警都给叫来了。哇，这就是整个邻居，然后可能楼上楼下的包括保安门口的全都醒了， 都过来看热闹来了。 是 这两个人打架也没法劝 啊。对， 他曾经这个合租的时候 女生肯定是不能劝。嗯， 就是在我的隔壁住着一对小情侣。 嗯， 啊，一到晚上叮叮咣咣跟做饭似的，啊，搁那吵，都赖你，这事根本不赖我啊之类的哈。然后在那儿每一次都怎么说呢，就影响你当时赶上欧洲杯， 是 看球看得正激动呢。 嗯， 然后马上听见隔壁吵架就跑神了。 嗯， 跑神了以后再看这边，哎，什么时候会变成1-0了赶紧贴耳朵过去听啊。 关键是他们开心也烦着你，他们不开心也烦着你，是不是？ 对， 嗯，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听天 FM 真伪情况聊天室来聊一聊你合租的感受哈。 对， 这边还有朋友在提醒说啊，维哥多穿点。哎，维哥你这是看阿森纳激动了 有可能昨天晚上哭的好不容易赢球了怎么 我刚刚摸了一下额头，还有点烫啊， 有点烫。哎， 对， 就这样吧哈。哎，很多时候如果合作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心灵手巧、会做饭、会打扫卫生的， 多好啊！ 多好，想了想哦，也可能就是个机器人吧。 AI、 编号89757这个机器人，为各位带来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 想怎么做怎么爱，编号89757。 编号89757，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没有那么多智能的一些家居， 嗯， 这还是一个未来的幻想， 所以还挺超前的。 对，把所有的这些功能都聚集到一个机器人的身上。 嗯， 当然那会儿也有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在里面充斥着这种大家的想象， 嗯， 好比说蔡明老师演的那一个小品、 啊、 好比说我机器人，以及很多这个电影里面都会说在未来的世界很赛博朋克的一个世界，家里有个机器管家，但是往往他到最后给你结局都是这个机器管家还是挺危险的。 现在还有这种连续剧， 对， 就最近今年戚薇好像还演了一部， 嗯， 对，机器人可能就有人的这种灵性和他的思想了啊， 是， 对， 然后到现在，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所有的这个家装的一个潮流， 嗯， 就已经变成了家里上来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智能家居全设计进去， 对， 现在反正起码 远程开电视机， 拿手机，对， 拍个手，什么灯就亮， 哎，就跟家说一声，谁谁谁哪同学给我把这个开开。 我们记得有一次好像有听友就留言说，好像在那儿洗碗，然后厨房灯一会儿亮一会儿， 可吓人， 太智能了。 对， 这种感觉。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某精灵， 嗯， 大半夜的，马上就要这个叫剁手节了，哈， 是， 突然就开始给你推广告， 嗯， 大晚上， 对， 九十点钟，突然说，哎，这东西你买的特好， 你不是唯一一个， 哦，真的， 你不是唯一经历这件事情的人， 太吓人了。而且我们家那个摆在比较远的那一个房间， 嗯， 你就听着远处悠悠的有个女生传过来， 啊，这个还挺恐怖的，对， 赶紧电源给他拔了， 不是床头那种感觉哈， 就是啊，嗯，来，吴克群带来一首歌曲，继续幻想一下，这是真人啊，男佣。 剧看太多，你最爱野蛮女友，巴掌巴不够，活该倒霉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泪流，怕男朋友唾弃我，我只是你的男友。路上车太多，司机老五来接送，健身钱不够，还要懂一点幽默，煮饭烧菜你不懂，洗衣擦地的错过全部都由我来做。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爱我上游，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无休，让你越嫌恶心又做作，假如说不够，你又嫌我爱不多，到底要我怎么做？那本说明书给我，我只是你的男友。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爱我上够，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无休，让你越过越轻松。上上一一歪歪叽叽喳喳哔哔叭叭，那个不停就像女王，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个响稀里哗啦，你来顺手为你投降。不管你站坐趴，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酸瘫，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爱我上够，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无休，让你越过越轻松。 这样的一个男佣， 嗯， 到底能坚持多久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啊。 对， 好，这个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合住的合租的一些经历。 嗯，看到有这位听友说，第一次和同学合租，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带饭，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太开心了， 就有一种互相照顾的感觉啊。 对， 嗯， 曾经跟这个同学一块儿合租的时候， 嗯 嗯，互相给做饭， 嗯， 上来以后是特别快乐， 嗯， 哪怕不能做到天天，每个周末大家聚齐一会儿，以后，然后你做一顿，我做一顿， 嗯， 因为这样的一聚餐，就不光是说住在一起的人会来了，然后就所有的其他的同学都说，听说你们租房了还做饭了， 嗯， 然后都是过来，相当于开聚会、开 party， 是大家一起涮肉哈， 特别的快乐， 对对对，当然也可以碰到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一起合租，说，哎，早饭我们给你煮个鸡蛋什么吧， 嗯， 哎，这个也很好， 对 对， 而且生病了有人会照顾你， 嘘寒。温暖，观察地水。 对，刚上大学那会儿，好像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自己长时间的去居住。当然，如果中学有一些住校的经历，另说啊。 对， 就这种情 况下，但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做饭还是头一回 啊、嗯。就很多时候学会独立生活，去照顾人什么之类的， 你那个啊，就感觉很开心，乐在其中。 是不是因为自己生病，自己照顾自己、 嗯？ 很多时候是你室友或者谁病了以后，你开始学着照顾对方，照顾别人， 也挺。 然后突然发现说，哎，你看我什么技能 好像都学会了，我 长大了哈，挺棒的哈。 嗯，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叫做《身边》。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尽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眼泪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用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 声音就会让我想起曾经我和别人合租的时候的一些很温暖的回忆。你知道我曾经有跟一个朋友合租，她是我一个师妹，然后呢就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呢那个时候好像有微信没微信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呢就失联了 啊， 对，就失联了，然后多年后在同一个单位我们有遇到 又碰上了是吧？早就说找你的， 所以这真的就是深深的缘分。 哦呦， 对，当时呢，他还去给宠物店打工，因为他很爱动物。 嗯， 然后我还去宠物店看他，陪他，然后他还陪我出去吃饭聊天。对，这个人是杰克唐。 哇， 是不是好大一个圈？ 天哪！ 我不说根本想象不到，是不是？我当然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在单位又碰到之前的好朋友。 哎，而且大家对在音乐这一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 之前没有发现 听歌吗？ 没有，之前从来没有发，没有人可以预见到未来我们会做什么。 对 对，以为是没有交集的，结果 完全重合上了。 这个是不是应该把它现在薅过来？ 对，应该连线的哈。 对，应该连线一下。你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啊？ 我问问他在不在哈。 哎，太可爱了，真的是。我曾经就其实遇到过那些在一起合租或者合住的朋友， 嗯， 在偶遇的时候， 嗯， 简直不可思议。 是不认识还是太开心了？ 我跟他完全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在碰见的。 哇，那也是很有缘啊！ 从北京到甘肃，甘肃街头， 然后怎么是你？ 我采完访出来以后，然后说看看麦当劳有没有什么吃的之类的啊，结果他从门口走出来，哇！ 赶紧加微信啊！ 世界太嘈杂，就算发生爆炸 I don't care， 戴上耳机喝着茶，管你嘴巴不得冒出了天花。 Hey listen I gotta go， 你说我太嚣张还是太狂妄，我只是对音乐有点执着，哪怕是用音浪隔几道墙，戴上耳机斯大本地本千篇一律的情歌，不需要谁的认可，坚持我的风格。三，我天生不喜欢单纯风格。隔三关 ，like this roller coaster， take it to the top。你说的口渴，我却听得很快乐。叭叭叭，配合你节奏切歌。深有天外，不知不觉天黑了。Hey listen， I gotta go。你说我。 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 非常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缘分。 对，他们还有听友说，哎，杰克堂好像也挺会唱歌的，是不是一起唱过歌？完全没有，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做同事，也没有想到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只是聊天， 哎， 纯聊天。 反而因为住在一起， 嗯， 大家其他时候比如说唱歌， 嗯， 就这些娱乐活动 少， 不太会有交集。 对， 都是在外边唱完了回家，哎，回来了，你回来了， 开心不开心来跟你聊一聊。 对对对对对， 真是这样子。 家里的那个人 交换心情，像家人一样。 是， 就跟你跟我刚才说，你说在那个异乡看到自己的朋友，你们说哇是你呀，就很平静。哎，吃完了。 真的是， 就是家人打招呼的方式。 大家见面第一反应真的不是说啊，你怎么在这儿？没有，直接说哦，你刚吃完，刚吃什么？ 嗯， 就像是原来大家在家的问候， 就常年养成的这样的一种默契。 对，太神奇了啊！ 嗯， 有些时候在一起住着，那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太顺心的这个表现。 嗯， 好比说有朋友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跟我一起住在对门的那个哥们儿， 嗯， 他那儿就会特别的吵， 嗯， 经常会大声的看一些这个电影，然后放一些音乐什么之类的。 哦，这挺讨厌的。 这种事情相信很多人也都遇到过。 是。 那有些时候甚至比如说，就如果大家隔着门还稍微好一点，可怕的是比如说有人提到大学住宿舍， 嗯， 几个人一屋的时候就他声音大， 那你也没辙， 怎么都拦不住。这种晚上想睡觉都睡不了的时候太难受了。 男生可能就会发火了，发脾气了。 你试想一下，对，突然从隔壁传出来摇滚的声音。 哦， 哇，太震撼了吧。 不，说不定就 敲门， 不吵架不打架，来，咱们 我们一起跳吧。 在这冰冷 心大门紧闭。对爷爷，他的大步伐，他的沉迷加州的喉咙。对了，我该学会知识，他爱真相自由，是谁都不爱，只为错过参与。历史让茶会的雄壮的梦，正代表了冰激的手。从未停止，身边亲人耳边堆积的誓言灰尘满布，真善美越看到点也会感动掉眼泪。家庭前也不难，只是他爱亲情美的，是谁都不爱，只为付出多了也死了后悔的装 先生的一首我，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一些合住合租的经历。 刚才王维还说，好像如果两三个人在外面合租，然后同班同学都会来凑热闹哈。 是， 这边就看到，我觉得是可能是同班同学一块儿租了一个三层小楼啊， 三层小楼啊， 就是公司一般就是这规模。嘟嘟说应该找同学玩，他那地儿是合租的三层小楼，各类人群别有洞天，但就是公共洗手的地儿很不习惯，太接地气儿，大家都凑一块儿嘛。 嘿，我见过那种特别小的，真的是就特别小窄的楼，然后是在。南方有很多，尤其是到广东那一带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层，可能就是一间，一间半。然后你要真三个人租的话，这一个房子就跟咱住平的这个一个平层，三居室是没区别的，它有一个小楼，就这么着住着，然后另外也见过其他可能在国外留学的，比如说在墨尔本，在澳大利亚那边，他们也会有这种一个楼，然后它错开了啊，这一层是一间，二层是一间，三层是一间，公共这么着去租住的，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就上上下下的可累了，有点啥事儿你都要听着别人当当当当当，什么事儿你听着别人当当当当当， 对， 你去干嘛去啊？大半夜的， 还不如独门独户呢，是不是？ 就是啊，也挺累， 但我 很快乐。 这种规模真的是很多的，什么影视公司啊什么的，就租一个什么小豪宅的 啊， 小别墅的 啊，这倒是。 所有同事在里面，中午呢还一块做饭吃， 对， 这也挺热闹的。 没错，而且那种豪宅区一般都入住率并不是很高的样子， 对， 晚上不是不愿意跟那儿住，住的有点冷清了，来听到了一首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会告诉你说你室友的那个该过期了啊，他该扔了。 只有汽水和

知晓，没有你的有多无聊，我的思念像种感冒，哪里有爱的味道，我们一起去寻找爱，谁在想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念的感觉真好，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都是你给的，不用走到哪都牵着手，亲密的一切是那么深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都是你给的，天涯海角有你陪我走，有你的世界就有我小小快乐，眼就面前带着微笑，没有你我像那种感冒，哦哦哦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都是你给的，不论走到哪儿都牵着手，真实的一切是那么深刻，谁快乐所以我快乐，是你给的，天涯海角有你陪我走，这就是我们小小的小小的快乐。 有时候住在一起就是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该多好， 对，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就好， 是， 而更多时候也是在于相互的一个扶持，有的时候互相给做顿饭，对不对，相互照顾一下， 对对对对对， 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在这儿晒幸福的， 是，我先看到有一个叫我姓郭靖哥哥的他的留言，他说这个穆德经历过，不过朋友圈有哈，前段日子朋友被隔离，每天记录发朋友圈，都是室友做的什么豪华版的午餐、晚餐，生日蛋糕都有，还有长寿面烤鱼、 哎、 看的我都想去搭伙了， 他这个蛋糕做的我感觉都不是像在家里边能拉出来的这种花， 好像是买来的，是不是 特别像是买来， 但至少他有这个心，对吧， 对，好漂亮、而且他能把这个奶油调成这种蓝色、很高级啊、然后另外一边你看他做的那一个我感觉像是意面， 你看得好仔细， 好饿你知道吗，到这一个点然后看到以后就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室友， 就贴着这个眼睛看， 对、哎，就有这样的一个室友的时候天天这么晒肯定会招人家羡慕，但另外时间再长了人家说你就一顿不给人做回去吃 是吧，对， 天天吃好意思， 你为别人干了点啥， 你要不然替人承担点房租吧，人原材料都得多少钱， 说不定这是房东

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颗小行星，每天晚上都会回到自己的这一片土地上，回到自己的这一个房间，就变成你的舍友，在晚上依旧在跟你一起，怎么说呢，分享着生活当中的点滴，在一起住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如意跟不如意，开心或难受的地方。 嗯， 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各位的分享，之前看到更多的还是快乐的，是不是？ 是。 然后这边再看到就是有一些说的没有那么直白了， 对， 但是也说这是一次考验。 嗯， 住在一起真的是对双方的考验， 对， 对不对？然后每一个人的处事风格、生活习惯可能都会暴露无遗嘛。 嗯，对。说如果能够一直相处愉快、很开心的生活的话，那真的是合得来的好朋友、好伙伴。 嗯、 就将来不住一块儿，也是绝对是好朋友。 是的。 在生活中最不让你接受的一面暴露出来的那一面，你通通接受了，证明这个人没什么大毛病。 是的， 嗯， 我是觉得原来在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大家因为出去租房好像是一个潮流似的， 对、 啊，必须要去租房，就算家里是在北京。 嗯， 然后当时租房遇到过形形色色、各种的有趣的这个室友， 天南海北的哈， 什么样的都有。 嗯， 然后其中见过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跟你共享东西不太怎么跟你说的。 啊、哦，这种有。 最后就所有人其实都应该要把自己的那一个私人物品，不叫私人物品，那个东西怎么可能分享， 对， 就要一定要收起来。 是 他当时好比用的就是剃须刀， 嗯，火， 怎么可以共用这个？ 对呀、 啊，所以就是相应的，在一些可能确实这种公共区域，比如说洗澡间啊或者哪儿的， 对， 大家就别放自己的东西， 对， 真正啥时候去啥时候拎过去就得了。 嗯， 牙刷也不能放、啊、，no no no no no。 画面正在下着雨，难怪是我都生气。超市没走到就被叮了一个包，饥饿的想找面包，却只看见手动的剃须刀，周围只有你触手不赠送泡泡，孤独让我带你逃跑，我很少用电动的刀，想亲手把胡子除掉，可是已经长久乱套，受不了，受不了，想和他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让我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不言不语的离去。看书时看到凌晨，不觉着了迷，我随意翻着冰箱，看到一盒过期的巧克力，找了五分钟，外面正在下着雨，难怪是我都生气。超市没走到就被叮了一个包，饥饿的想找面包，却只看见手动的剃须刀，周围只有你触手不曾送泡泡，孤独让我带你逃跑，我很少用电动的刀，想亲手把胡子除掉，可是已经长久乱套，受不了，受不了，想和他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让我 能够在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让我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不言不语的见上帝。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很多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得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各自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情绪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 合作的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看到了很多合租风云哈。我这边看到一篇小长文，就说一个难过的合租，我就不念名字了，他是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那时候在单位关系很好啊，一起吃喝搭班聊天，你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隔阂。之后呢，离开那个单位几年之后，忽然遇到一起，他说正在找地方，我说哎呀，你要不觉得上班不方便，你可以到我这儿过渡半年。天哪，他说真的是半年像五年一样煎熬，最后真的是最后一个月把我熬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说反正各种摆东西啊，各种不习惯啊，不适应啊，到最后就发现，哎，不是所有的一开始能看顺眼的朋友能一起合租的。 是这样的， 对， 就有些时候看顺眼的朋友租着租着还都另外一个先走。对，这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这光说合租了，就很多时候这种合租就特别像在提前体会在一起过日子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有太多真的是要暴露出来的。 是的， 好比说这个有朋友就提到了，接下来有点味道啊，说宿舍合住啊，袜子攒一堆， 哎呦， 我不止难受， 我看到谁 难忘啊。哎呀呀呀呀！ 男生宿舍好像尤其是如此，因为男生一穿那个球鞋穿一天又特别闷，尤其 是 很多篮球鞋， 最主要的是 袜子都湿透啊。 对，最主要的是男生懒， 对，还不天天洗。 哦，实在是难过哈。 对， 曾经幸好我在的那个宿舍，大家都算是比较爱干净的，然后 那 帮人就是有人他总是一定会挑头先打扫卫生的，这种就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去到隔壁嘛，之前也提到过，那去了以后。进去以后都没地儿下脚了，这是谁的裤子？ 把鞋都放在阳台上行不行？ 这是谁的上衣？真的就是踩着衣服过去啊！你这衣服还要不要了？

下一张机票和一颗勇敢的心， 今天有旅行伴我一路好心情， 毫无随行，自由自在去远方，到黑马河去等天亮，再骑着骆驼到敦煌，带着转向 说男生宿舍的一些事情，我就看到在这边有听友之前就说，印象中男生宿舍基本都是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 什么都共享是吧？ 是，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突然想到很多的段子，就是说哈，某个男生，他女朋友给他送了一堆这个什么草莓，然后他洗这个手回头，草莓全被吃了，要不然就是桌上放了，那时候我们还有 Discman。 啊，对 对，然后呢，桌上放了一个新的 Discman， 哎，然后回过头来又也不见了，过两天好像又回来了，还是没回来，再也没回来，反正就是大家也，比如说男生嘛之间就很糙嘛，然后比如说你也不在现场，可能我就没有跟你来得及打招呼，所以就很多东西就不翼而飞，说不定哪天也能回来。倒是 哦，这种友谊基本上在我印象当中好像特别常见， 男生 中学尤甚， 对。 大学是 什么？你的衣服我穿一下啊！哎，我的衣服都洗了。哎，你的鞋我穿一下什么的。 这个可能在我们宿舍还不太常见， 是吧？ 哎，我们宿舍比较奇特， 嗯， 甚至比较奇葩。对，这么比起来的话，其实我挺羡慕那样的一个友情， 是吗？ 但是我们这边算得特别的严谨 啊，他们那边就是随便占便宜。 对，但是我一定见过这样的宿舍。 对， 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谁的，我们已经忘了到底是谁买的了。 哎、对， 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也是他的， 对 不对？ 什么宿舍养一只猫，然后拿着另外一个朋友的那个梳子给猫梳梳毛什么的。这种故事就在男生宿舍会发生、 哎、 说你不拿你自己的梳子，你拿我的梳子、 哎、这都一样 顺手嘛， 那么讲究是不是、 就这种感觉、 啊、然后这边有我朋友提到了女生、 嗯、 你看是不是就更可爱，说我们这儿住了四朵金花、嗯、和室友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玩耍、嗯、一起逛街，比翼齐飞，老师知道了都很羡慕我们， 哎呀 很可爱哈、啊嗯、来自于陈逸谦，叫做一个 一个人睡一天，一个安静的房间，一个被抛弃的旧手机里满是孤独，一份不愿被提起的感情，一顿简单的晚餐，一次头疼的加班，嬉皮笑脸无所谓的对着镜子聊天，是一张想要逃离疲惫的脸，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个习惯，不过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一个人他就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记住他的侧脸，多愁善感的时候大概听见冷的唱片，喝完一瓶香槟就能一觉睡到白天，装一颗心许多方向，一个破旧的音响播放的全是孤独，是一首流着眼泪的无助，一朵凋谢的花，垂死的挣扎，翻来覆去的时间怎么叫醒顽固的他，夜晚的秒针一直滴滴答答，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个习惯，不过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一个人才就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记住他的侧脸，多愁善感的时候打开听见冷的唱片，喝完一瓶香槟就能一觉睡到白天，一个人就一个人，不

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他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名字，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赫野的翻唱。 嗯， 我们曾经在音乐产业园的时候也是跟他聊过， 是 你在唱这首歌有没有想到谁啊，他说没有啊。 还唱了鼓楼呢，难道他还要想其他人吗？ 没错，回来以后 看到有一条留言，我觉得说也挺在理的。他说每年换季我们家就会因为开不开窗呀，开不开空调呀，变得像合租一样。 嗯， 然后最后呢，这老人一屋，孩子一屋，媳妇儿一屋，我睡沙发。 咱你不应该再有一屋吗？ 对、 啊，房子太小了，我劝你还是早点换。 该换。 没有开玩笑，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家里边众口难调， 是 对于气温温度这个都想舒服一点，是不是、啊？那就只能就各自找到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小空间。 对， 真挺像合租的，门一关，谁也不挨着谁。 对， 你这屋冷，你这屋热的。 对，你爱盖被子，你盖被子，你盖着被子，我开空调。 对， 嗯， 这个就算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以后就很舒服，很自在。但是有些朋友呢，确实也是更喜欢就这种自己住的开心自在，好比说燕林， 对，我看到了， 感觉自己现在越来越独啊， 嗯， 一个人住开心自在，没有人烦，也没有人破坏卫生， 嗯， 这一般都是发自于妈妈内心深处的一个呼喊，是不是？ 就是被孩子烦透了。 哎呦，我今天刚收拾好的呀，你看你们俩回来造的，你们俩也不收拾。 所以孩子一旦上大学了或者出去住了，哎，解放了， 太好了，趁早你也跟孩子一块出去， 嗯、 是吧？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吧？来继续听的一首歌送给燕林吧，哈、啊，来自于阿林，难得孤寂。 累得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在一个人的途上，突然不会怪我不回信息，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把来历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终于不又有动机，喘口气不用那么有出息，难得在人际的夹缝里找到空隙，让我慢条斯理无所事事，把时间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哦、总是有太多事需要顾忌，总会有太多人需要惦记，总是要活得太小心翼翼，哦，什 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容许我和这亲爱的世界若即若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只有我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甚至懒得知道我 最流行军叫光的摩斯密码。 嗯， 这首歌我们就回来以后看到大家的留言，关于住在一起，有些时候晚上互相发射一下摩斯密码也是很有趣的啊。说如果住在大学里面，宿舍算是合住合租的话，最开心的就是熄灯之后大家在一起卧谈， 哎，是 没有话题，但是山南海北的神侃，特别的开心、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如果宿舍姐妹关系好的话，还会把自己对男朋友的想象啊，以及交男朋友之后遇到的和男朋友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啊，请教几个姐妹。 没错，说完了之后，然后大家心里都在问我们想找这没有？ 关键是大家都学到了一些经验，因为谁都没有谈过恋爱之前嘛。 哎，真是啊。 对， 听听故事啊、有一些其实说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也是大家的一种幻想，都不一定是有多么的真实。 是，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大家分享更多的就是天天他吵架了怎么办，他吵架了该怎么办、 反正每年都不一样， 男生基本上都是这样 啊、是吗？这个女朋友实在是太难搞了、但大四的时候可能也会聊，哎，今后毕业要干什么， 是 每年聊的都主题不太一样， 有什么样未来的一些，基本上大三下半学期我看很多人就开始迷茫了、 哦、 你就发现在宿舍里面在聊天的时候、 哦、对，是 对，聊的就完全 跟没关系，因为大四实习 了，对 对，大一大二还在沉浸在爱情， 而且还有论文在到底写什么方向、 哦、 怎么办， 没错没错，对，就是反正毕业了开始热爱学习了， 真是这样的哈。 对，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前段时间啊，前几年了，对，有一个电影，然后里面也是两位被强迫穿越时空合租到了一起，就是那个大头雷佳音 穿越时空来恋， 哎对，穿越时空同、啊、 同居时空， 你说的我都顿时不太确定了。来，先听这新版刘雨琦的这首《 对 房间》。 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点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 在一瞬间。 时空同聚，超时空同聚。 对，想到了，因为佟丽娅在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出圈的名言，也就是通过那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佟丽娅真的很美，老娘天下最美。 是，嗯，当时说的梨花带雨的，嗯、然后就看的所有的男生都觉得说，嗯、当然是， 对，你要自信一点， 一定是啊、嗯。雷佳音的那一个样子，就一看就没有谈恋爱，没有谈过恋爱的，也没有在宿舍里面跟同学交流过的那一个样子，嗯、也是特别的可爱哈。 对，哎呀，大学宿舍真的是大家今天提到最多的话题，很多朋友都说没有合租或合住的经历，只有大学宿舍的经历。 是， 还有另外一个红果果果说的哈，合住有过，就是大学的时候，八个人哇，上下铺，那时候年轻，没有感到不开心，反而觉得很好呀，很热闹，大家互相帮助嘛，挺好的， 真快乐。 嗯， 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住这种上下铺的友谊， 嗯， 我觉得跟我们那种受这个睡头对头的 啊， 可能要更深刻一些。 对，你每天上楼得经过我， 没错。 而且你翻个身，我这儿我就睡不好。 对，我冲你上面床板踹一脚什么之类的，大家来来回回互动也多。对， 或者有时候比如说你在那儿说话吵着我了，我晃一下床， 真的是 你就心里明白了哈。 对，哎、嗯，很可爱哈，当时的各种合租跟合住的经历。 对， 来这边最后一首歌曲。突然想起来刘德华一直忘了给他送歌了， 因为他今天60岁。哎，能说大寿吗？说大寿他会不开心，因为我们他应该比较希望我们觉得他很帅气很年轻， 依旧保持着在我们心中永远年轻的那一个状态， 永远17岁， 永远17岁。 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像如同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只改变年月变，但我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望前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